969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说起海滩，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马尔代夫晶莹的海水、洁白的沙滩，又或者海南三亚的银滩、青岛的金滩。是的，它们的美丽已经是刻在我们脑海里不可磨灭的记忆了吧。可是你知道红海滩吗？没错，它的的确确是红色的海滩，存在于我国面积最大的湿地盘锦。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高级顾问李老师，让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片神奇的红色海滩吧。 红海滩位于京城550公里处的辽宁省盘锦市的辽河入海口处。红海滩呢被誉为天下奇观，您来到红海滩呢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致呢所震撼，因为红海滩一望无际的映入你眼帘的都是大片大片的红色滩涂。在红海滩这片滩涂上呢，您可以看到呢，远处呢是芦苇，碧绿的芦苇，近处呢是成片的海滩，还有呢翱翔在其中的各类海鸟。当您置身其中，成千上万只鸟儿在自由飞翔，可以说是鹤舞鸥鸣。 来到这里，您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观所震撼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您绝对无法想象这红到极致、铺天盖地的滩涂是怎样的一种壮丽和震撼。海的涤荡与滩的沉积，让红海滩展露了它最高的颜值。每年的5到10月，无数只海鸟穿梭于云间的天际中，您几乎能闻到它带来的深海气息。来到这里，您可以租上一辆自行车，慢慢地骑行在梦幻一般的景色中，飘荡在摇曳的芦苇后边，或许你就会看到某种珍贵的野生生物，丹顶鹤、白鹳、黑鹳、金尾海雕等等。又或者静静地坐在滩涂的浅桥边上，一边等待夕阳慢慢西沉，一边欣赏群鸟的飞翔。也许什么都不用做，只用静静地躺在这里享受时光就好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红海滩就这样再现了诗中的意境。火红如焰的滩涂，碧海蓝天的芦苇，清爽扑面的海风，闲庭信步的丹顶鹤，与天地间缤纷交错的各种海鸟，构成了这幅波澜壮阔、美到令人窒息的珍稀景色。红海滩也需要您亲自来到此处，才能欣赏到它的美丽与震撼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不限 坚定，爱的不可思议，这世纪的默契，不用甜言蜜语，其实我爱的是你，是你烦恼的是我，虽然很粗心，但我会很努力，爱的不可思议，越老去越美丽，压根我没关心，不付出这也爱你，爱你就爱自己，这一段分离相遇就是我和你。 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，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只是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感情不必拿来杠杆，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

对

三千年的文化传承，积淀无数中华瑰宝。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Мне Пекин бохот пасанд карти. 我爱北京，我爱 北京。 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。九六九致书北京，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。欢迎收听九六九致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雨阳。今天的致说北京，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老北京为何会馆多。在老北京文化中，会馆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老北京俗语称，官员出入正阳门，世子出入宣武门，商人出入崇文门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历史上仅宣南一带就有数百家会馆。在这些会馆中，上演过热血沸腾的公车上书，鲁迅先生完成了狂人日记。在京剧发展史上，会馆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正是有了这些会馆，各地优秀文化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，让北京文化更加多元，更加丰富。北京会馆的兴旺始于明代，清代达到极盛，原因有三。首先，明清农业高速发展，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，可以离开土地从事商业。明清农业高速增长与引进美洲作物有关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。第二，政府鼓励商业。明张居正执政后，大力推行一条鞭法，农民纳税不能再缴纳农产品，必须到市场上折合成银铜。这个举措带有鲜明的前现代的特征，鼓励农民与市场主动结合，促进了货币的崛起，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。第三，观念转型。中国历代重农抑商，但明代主流学者大多对商人抱同情的态度，因为这些学者和官员大多来自南方，地稀人稠，人民不得不经商。王阳明、黄宗羲等都曾在著作中为商人抱不平。清朝入关前，依靠商人贩运中原军火、铜铁料、盐等，明政府三令五申却始终无法禁绝。入关后，清廷对商人抱有好感，管理措施相对宽松。明清商业发展迅速，这为会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。明成祖迁都后，北京成了科举的中央考场，大量学子来京，生活无着，刺激了会馆的迅速繁荣。商人们在京建设会馆，为乡党提供了住宿条件，一方面是由于乡里情谊，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投资。如果学子科举成功，成为官员，所带来的回报巨大。在封建社会，皇权缺乏足够的能力，无法对乡村社会直接治理，因此也非常注意利用同乡的认同感，将其转化为管理工具。传统会馆大多是同乡捐建而成，除了特别贫寒的举子之外，落榜者不得久住，需要回乡复习。除了大考之年外，平时非常宁静。会馆的管理完全依赖乡土观念和血缘关系，宗法色彩浓厚。但一般情况下，会馆馆长由选举产生，